欢迎到我他餐一样，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 今2022年10月17号，日本嘅雪灾。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提早咗好早嘅雪灾，就终于去到叫做咩？见到曙光啦！啲所谓曙光者，啲车啊路啊开始翻出嚟啦。 咁啊，两单嘢啦，咁啊。 入比较特别嘅，通常咧呢啲咁新闻咧，我哋摆 news 度噶嘛，通常都系，但系今次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今次咧我以第一新身份亲自经历咗两次事件，第一就系青森沿海嘅六级大地震，然后第二单就系提早咗成两个月嚟个超级暴风雪，咁我讲地震先啦，我讲咗。 首先要更正一样嘢啊，通常讲几多级咧，系指麦加里震度。通常讲几多度先系讲紧尼克特制嘅嗰个震度啊？佢系尼克特制震度7.5到7.6左右。最大震度系6强。日本因为日本用嗰个佢自己嗰个系统啊，系全世界地球都唔一样嘅。咁六强嘅话，对应嘅麦加利震度大概系7级到8级。咁但系唔完全系咁样度嘅，唔可以咁样就咁简单对照表，但系大家理解到啦，七到八级左右嘅震级啦。 咁咧，其实相对讲嗱，唔系话未去到好严重咩？去到海能登嗰次嘅咧，咁夸张嘅。但系咧，佢系出咗海啸警告，而海啸咧都应该佢好似有一米度嘅海啸，结果都我叫做咩啊？有惊无险啦。 最终系嚟到系70cm。 系咯，有惊无险啦。 咁啊，咁啊，有得人就话佢就70cm 一米两啲咁细嘅，唔好报啦，嘥几多事啊咩，好小事啫嘛。即系其实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唔好话70cm 啦，就算系30cm 啊，都可以攞命噶。因为讲紧系你30cm 咧，系第一佢唔系纯水，佢唔系净系海嘅。啱啱你海边可能仲系纯粹系海水嚟嘅，但系卷到咁上下嗰阵时咧，就已经系一大扎杂物卷埋一齐噶啦。你谂下，成扎由石头啊、木啊，甚至车啊乜嘢咁样样样30cm 咁样车过嚟，你直佢仲有咩？而且就算系纯水都好啦，30cm 已经足够令人企唔稳噶啦，更加唔好讲半米70cm 啦。你只要喺洪水、你海市入边咧，你企唔稳，随住水流冲咗去嘅话咧。你执翻条命算你好彩噶啦，已经系咁啊！ 基本上如果沙车其实系好危险嘅，但系今日真系入嗱呢样嘢咧，日本咧通报方面系几快嘅。佢一话地震时候咧，咁我可以讲下，追讲下我第一申请过啦。10月8号晚上11:15:14左右啦，咁我就喺札幌APA酒店札幌北区执APA酒店里面喺度睇，播住一部电视度睇 Netflix。突然间我喺我身后面嗰部手机，佢嗰发得好恐怖，吱吱吱咩声咧？跟住睇，发生地震，请立即回避。跟住咧，一睇完个信息之后咧，就摇啦。咁我但系一分钟之后就结束咗，咁就电视机冇跌落啦。即系我冇抱住部电视机咁夸张啦。 即刻再讲。 但系咧，摇一分，但系系一分钟之后，我就你我形容咗咩？你似坐渡海轮嗰种感觉，但系比渡海轮轻少少。即系似坐船过去香港港岛嗰边嗰种摇动，但系要轻啲嘅。你觉得你唔会话即系未可能即系因为咧喺札幌咧已经系去到得4级左右啊。呢个程度嘅话咧，对日本人嚟讲咧叫做介乎于可以被回避或者可以不理嗰种个微妙嘅交界。咁我就处理咗唔理佢，因为我喺四楼。咁摇完之后，我就出去酒店嘅个 lift 口见到。两部 lift 写住地震，跟住停咗。然后酒店嗰个中央通报器就话，由于地震关系，部 lift 咧就已经锁死咗啦。咁如果想落去嘅话，请行楼梯啦。我哋会好快开翻去嘅。 系因为嗰个系直接系自己 detect 喐啊，佢一 detect 到佢喐到一定程度，就会停锁住部机，唔会俾佢行。就算你有人喺入边都好啦，佢宁愿你喺入边锁住同部 lift 一齐喺度摇嚟摇去，因为嗰阵时佢就会有嘢扣死咗部机啊，等佢唔会喐啊，即系好过你喺嗰个时候仲升升降降，嗰下系真系危险嘅会。 系啊，咁我打开电视先啦，一睇电视。绝大部分日本电视台，即刻就突破画面就话，列车咧好恐怖，即系写个大字嘅 fight 图，跟住又青森嗰份啊、白户啊嗰边嘅 K 卡嘢，然后揿一个台写住，揿一个台，咦，综艺节目，跟住睇住 TVH， 即系东视嘅电视台北海道嘅，我心谂 果然东市啊、 嗯、 即使 L 字型，佢依然系继续不变地播佢综合节目。有啲电视台咧，有啲地方咧就播紧银魂。 即系我哋之前一路都讲紧嗰个呢、这个末日级数啊嘛。 系最强东市算啊。 佢仲未出呢、这个特别警告，所以佢有弹字幕出嚟，但系冇做啲特别嘢转去啦。应该都还好嘅，都系。 嗱咁咧，佢系啦，咁咧佢就出咗，咁咧佢播咗段时间之后咧，可能觉得就系、是。喂，唔播特别节目有似乎有少少过分喎、哦，咁咧就系咁以张脚喺电视台啊，使唔使剪埋剪埋一辑嘅播几分钟嘅讲下发生咩情况，跟住就即刻闭入播佢综艺节目啦。我心谂好嘢，嗰系东市坚持原则。咁我嗰晚唔想睇到，即系因为你咁个个台都讲地震，你觉得你啱个心烦噶嘛？咁唉，结果真系睇翻东市好过。 嗯，补充翻少少啊，啱啱讲漏咗啊，即系。啱啱我哋话七十 cm 都好危险噶嘛，但系当然好所幸啦吓，即系因为佢哋日本仔已经系训练有素噶啦，基本上咁细嘅咧，佢哋唔系话佢哋唔避，而系佢哋识避，所以冇人伤亡，唔系话冇事啊，清楚啊，因为你住得海边嗰啲咧，一听到海啸警告咧，就已经识走噶啦。是不会戇鳩鳩企喺度等你啊嗰啲嘢嘅，阵间可以再提多少少啦吓，咁样咁啊，即系你睇咗啲戇鳩鳩嗰啲，你睇下啲，你睇下啲嘢，台湾人真系，我谂紧，我真唔知点讲佢，点讲讲过佢哋好啦。 嗱，因为嗱，台湾本身都算叫地震区嚟嘅，咁咧有得新闻就系睇地震嘅时候，喺间酒店里面，啲台湾人即系一直暗住部电视机。 最惨系呢单嘢咧，系全个日本都见都知道啊！你自己拆都算啦，拆出国啊，你出国拆啦，应该都要。 系咪应该话你咁关心，你咁关心酒店部电视机做咩咧？我冇明。就首先就系咩？就系、是、你暗住部电视机。佢就算如果你有咩事，有咩如果真系出事嘅话，你做大镬啦！讲真就系，你不如逃命好过啦。好老实， 第一烂咗都系酒店嘅嘢，唔关你事。佢都唔会话因为咁而同你求偿。即系我觉得更加大嘅可能就唔关佢咁谂到咁多嘢，系真系直觉反应。 咁样 啊，就系阿瑶啊，咁啊，拱就系揿住啲会摇嘅嘢。因为台湾嘅地震次数咧，其实系比日本仲要多嘅。如果以次数嚟计嘅话咧，台湾系比日本更加大嘅地震大国嚟。咁但系调翻转就因为佢哋太频繁地发生啲中型嗰啲三四级嗰啲咧嘅地震，三四级系指震度啊，嗰啲地震咧，所以佢哋已经系有啲惯咗咯，即系佢哋系冇咩警觉性可言噶。 我几拗头嘅，其实系，哎呀，我真系当睇咗条睇嗰个片段，我真系写反应，你搞乜嘢啊？你 呢个肯定系直觉反应嚟噶。一嚟就系冇地震训练啦，二嚟就系太习惯。然后我仲见到有啲咧喺网上见到啲台湾人走去话：啊，你班友仔即咁小事六级啫嘛，使唔使日日又走啦？即日本仔应该已经惯晒噶啦，咁样咁嘅。人哋系人哋，你唔系你哋咁大安旨意，因为佢哋讲嘅就系、是：哦，小镇唔使走啦，大镇都走唔到噶啦。即系唔系咁讲噶嘛，中间仲有好多啲，你唔走就会死，你走就冇事嗰啲嘅地震噶嘛。 虽然我系，因为嗱，我的情况就系、是，当时我住四楼啦，哎呀，阿排冇可能一楼二楼噶啦，咁我四楼一睇摇一摇，因为我自己以前试过两次喺，即系我十几年前喺日本读书嘅时候试过，哇，喺札幌试过两次咁样嘅，讲摇法系摇摇摇嗰种，佢又唔系话摇到好激烈嗰种，我讲过几次呢个故事系。第一次正式经历呢个级数地震啊！当时就咩？我喺 MS Messenger 嗰度，即系如果 Windows Messenger 几耐之前嘅事啊嘛，喺度同个方木啲人喺度吹水，跟住我第一反应就系走定唔走好啊？跟住五楼啊，哦，算啦，由佢啦，走唔切嘅啦，都系。 其实理论上咧都应该要走嘅，不过即要睇佢几大咯。重点系你嗰一刻你唔会知道呢个系一个更加巨大之前。嘅一个小镇啦，定系真系大镇啊嘛，即系所以一般都会建议系走嘅。尤其是呢次咧，其实日本气象厅系有发咗一个注意警告，未来有可能会发生更加大嘅地震。不过嗰阵时讲到而家未见到啦，应该就冇噶啦。 一过成个礼拜噶啦，要嚟噶都嚟晒噶啦。 即系所谓嘅诱发地震啦，因为地震就实际上就系用个扣紧咗嘅地层突然间弹翻开咗啊嘛，咁有可能一个细嘅地震本来唔关个大地震嗰个扣实嗰个位事嘅，但系因为个细嘅地震咧震松咗个位啊，令佢诱发咗个大嘅地震去提早释放咗，有咁嘅机会嘅， 所以都是建议走一走会比较好的，就是落一落楼咯，就是落一落楼大概一两个钟头之后你就已经会收到足够多的资讯，即是那些什么气象局啊那些都会讲清楚你听的啦，这样啦。 啊，咁咧，我虽然我就好似我就可以，我系我有反省啦，但系我走出去，我即系摇完之后咧，我开门走出去睇一睇，前一睇好静，间房冇人，跟住我走去呢口睇住地震两个字嘅呢个嗰个灯牌啊，跟住谂住翻房时候见到上面层楼有个叔来汽车机买啤酒，当时我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好在唔系净系我个隔离铺，我以为系我一个，系咪我太个，系咪我太个冷静咧？系咪我太对呢啲嘢太冇感咧？跟住见到其他人走住好安静，因为我好肯定即系隔离系嗰晚出住好闷人嘅。跟住见到阿叔嚟买啤酒，得啦，即系唔系我一个人问题。我其实有少冲动，可唔可以来睇下情况？但系行四层楼落去，行翻四层楼出嚟，好麻烦啫，算啦。 咁毕竟呢、這个。你身处嘅地方系宅房，震嘅地方系清心，仲要系外海，即系放心，我呢边唔系地震，我哋应该个警号声唔关事嘅，咁啊， 唔好话都几恐怖，警号声其实真系几恐怖啊，警号声，突然间谂下，你睇我喺度睇 Netflix 嗰套啲原嗰套讲啲连环杀手嗰套咩 My Hunter， 突然间嘟 B B B 咁响咧，我系吓咗一跳嘅，嗰下即系，因为其实咧，我第呢个嘅第二次响，第一次响就咩咧？香港政府嚟试警号声，跟住第二次就呢个啦。 应该响声唔一样啊！日本嗰、那个嗰个声系同 都系一样嘅，紧急警号啊，统一嘅，呢个紧急警号嚟嘅。 哦，即系香港用咗日本嗰、那个， 全世界一样嘅。 我建议各位去之前，去日本之前啊，或者去台湾之地方呢啲会地震嘅地方之前啊，听一听嗰个声先。你首先要知道嗰个声，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由听到声去到警觉到呢个系地震信号，应该会有一到三秒左右嘅 delay 嘅，你会。个脑喺度捞紧咩事？如果真系大地震嘅话，呢几秒可以攞你命 嘅。真嘅呢样嘢， 即系唔系讲呢次啦，呢次还好啦，即系大家都知道个警告啦，系可以早过地震嚟啊嘛。即系呢个 P-Bob 嘅问题啦，大家应该听过唔少噶啦，我呢个唔重复啦。咁嗱，就系呢几秒咧，真系可以最多佢好似试过日本一个地方大啊，可以去到有几十秒嘅时间，几十秒。真系足够你冲落去啦，系嘛？就算你落唔晒四层楼啊，你落两层楼都安全好多。你由二楼落到地下，你最少你系冇咁容易俾人埋鸠咗你啊嘛！真嘅呢个真系小震就话咪你真你唔知你撞到嗰个真系大定细噶嘛？ 嗱，咁我就咁咧，我就好啦，啱好 cap 咗图嘅，因为嗰下地震之后即刻 cap 图，即系有图有真相嘅就系、是、紧急警示。紧急地震警报，中文嚟噶，写住，请做好强烈摇晃即将到来的准备，保持冷静，并在附近寻找安全避难场所。日本气象局嘅日文就系紧急地震速报，清心东方冲地震发生，请小心强烈摇动气象厅。 即系理论上啦，你成日唔应该读呢扎字嘅，即系唔系话唔喺呢个 podcast 入边录啊？你震嗰下唔应该读呢扎字嘅，基本上你听到呢个声，拎起见到系讲地震咧，你就应该要立嘢出门嘅啦。不过算啦，你都冇出到去， 唔紧要。都系嗰句，唔系净咁戆鸠事，唔系净我一个做，成个酒店都系咁嘅样。即系我听见就是，因为如果我谂住就出面有冇嘈声，系好静，即系静到就咩？大家觉得冇事咯。跟住见到个叔好悠闲嚟，着住嗰件酒店浴衣去买啤酒，咁我 OK 啦，冇嘢啦，即系。 主要就系唔建议去嘥时间做咁多判断啦。你走咗就走咗先，咁你之后先翻。 啱嘅，真嘅，呢个系啱嘅，系我承认呢个系一个唔正确嘅判断方法。我只不过叫做咩？大家咁衰，唔系我咁衰嘅啫。 如果你住嘅唔系宅房，你住嘅清心，随时会出事嘅。即系嗰个就大家小心啲啊，都系警，都系提醒翻各位啦吓，即系唔好好似某啲地方啲人咁 keep 住啦吓。咁啊， 搞另一样嘢就系、是、之后咧就纯粹我嘅经验啦，就系唔系我系我个人唔系经验，就系、是、当时我第一个担心就系、是，死啊！听朝啲火车点算啊？即刻打开最X 睇下北海道即刻北海道，跟住北海道话而家检查紧路线，所以咧边啲路线基本上成个。近太平洋嗰面嘅JR北海道全部封晒，咁我谂啊，而家十二点钟差唔多啦。跟住第二朝，跟住好啦，我担心最担心就系、是，如果听朝开唔翻，我听朝点翻飞坐飞机翻东京啊？好，跟住第二朝早六七点钟一大朝早就攞行李出去，跟住有乜冬瓜嘅裤可以搭巴士啊嘛？原来佢唔系取消晒顶佢个费，原来只不过系咩？佢取消咗部分班次。 唉，早知你咁，我真瞓咗两个钟，我整个肺。 嗯，咁呢样主要讲紧系因为佢只要地震，一定要做点检。个点检通常要两至四个钟头先完成嘅，所以呢两至四个钟头之内一定系冇车噶啦。咁跟住就睇佢地震嘅灾害程度啦。因为你嗰边系北海道，其实又唔系真系咁严重嘅地方。正常嚟讲，应该铁路系冇问题嘅。之后时间歪翻正事啦。如果系震嘅当刻，所有嘢会紧急停车，无论你喺边度都好啦。咁然后就会开始做点检。就是检查铁路本身会不会有问题，车会不会有问题，电线那些有没有问题。 罗天桥的意思是。 因为这些人手做的，所以要些时间的。最长我见过好像有六个钟头才搞定的。不过快起来一个钟头就应该搞定的了。 因为他新闻就说八户市新岸线天桥呢这些石屎有些危险。那么应该即时要去补救的了就。 即系呢啲都系要第一时间佢就检查咗有冇问题先，跟住检查得冇问题啦，就会放翻车，就先放翻行紧嘅车入翻厂先，咁啊，然后再检查架车本身有冇啲咩嘢啦，因为一开始你只系喺原地嗰个地方系停低嘅啫嘛，你唔知会唔会受到地震有咩影响整到架车噶嘛，毕竟有啲车行起嚟都几快噶嘛，咁佢检查完都冇问题啦，就会放翻，但系喺检查期间。嗰啲车都会少咗嘅，因为有啲车仲要检查中啊，就会有部分班次会因为咁而取消。咁到最后啦，检查完大家都冇问题。如果有嘢要整嘅话，都要更加耐啦吓。咁如果冇嘢要整嘅，咁就会开翻俾你。咁通常半日就已经乜事都冇噶啦，正常啊。即系出咗咩事，譬如咩路轨震烂咗啊嗰啲咧，你就屙你吉底啦。不过就应该今次就还好嘅。就算是青山那边都还好的。 今次情况就是好像十几年前，即是我刚才我讲过，我第一次遇到地震的时候，第二天回学校就跟同学说，你昨天地震做什么？他说看电视咯，睡了觉咯，即是那个语气就好像什么，你昨晚有没有看场波啊？即是我想日本人咩，某程度上呢，在日本人住在日本的人呢，对于地震那个反应呢是很奇怪，我觉得很奇怪的。即是我屋企人听到，即是后来我回来香港之后讲返之后，我先听到我话地震，咁佢反应你唔驚咩，佢係咩呀，嗰种晒度啊，即係要驚嗰一系就好，一系好唔驚，一系就好驚嗰种。我就一好唔驚嗰程度去到仲有留喺。 即基本上如果嗨到六嘅话呢，你都应该要走啊。其实当然啦，唔系因为叫做最大震级六强啊，唔系代表住所有地方都系咁严重㗎嘛。其实大部分地方都系四五级㗎咋。四级你可以唔走，五级就应该要走㗎啦。都系嗰句啦，你重点你发生当下你唔系人肉地震计㗎嘛，你唔可能马上知道哇呢个系四级唔使走，哇呢个五级要走啦。唔系咁样噶嘛， 纯粹靠判断咯。所以我从为纯粹靠间房判断。如果间房电梯如果好紧要，我就走噶啦。但系呢个程度 OK 啦，我知即系经验啊，我经验判断就系呢个程度 OK 嘅。或者其实酒店咧，如果你走唔到厕嘅话，你喺厕所度，因为日本嘅所有酒店咧嘅厕所咧系特制嘅，佢就遇咗咩地震嘅时候咧，你去里面咧，佢里面啲嘢锁死晒，唔会有嘢只亲你，同埋佢一件啤过嘅，即系话佢就算酒店咧佢都可以顶住嘅， 一体成型嘅酒店。主要系有两个原因啦，就算你唔系特制嘅都好啦，普通嘅屋入边储同空间嘅比例最细嘅，通常都系厕所，即系话你谂下个厕所有几大啫，但系佢入边四面都系墙嚟噶嘛，三面啦最少都，咁样相对嚟讲，你系冇咁容易中间个楼顶个天花板冧落嚟都冇咁致命。第一，呢个系主要系讲呢样。第二就系讲紧，万一你被困于嗰个某个空间入边，如果你被困于你睡房嘅话咧，正常嚟讲系冇咩水啊、食啊嗰啲嘢噶嘛。但系你被困于厕所嘅话咧，你最少有水。有水嘅话，你就可以撑成个礼拜嘅，最少都即系真系万一，讲紧系万一你真系被困于某个空间啦。厕所系相对冇咁糟糕嘅场合，咁。是讲紧呢样嘢啫，因为如果你系个喺厅度嘅，随时一震，跟住就楼板跌落嚟，跟住就砸沟死咗你噶啦。阿顺带一提，如果你走唔切落去厕所嘅话咧，靠墙嘅话，相对嚟讲容易出现个三角空间嘅几率会比较高。虽然你要去到呢个地步，而且喺大地震度咧，都系绝望中嘅生死章嚟噶啦，都系冇希望之中嘅希望嚟噶啦。系讲紧正常都应该要走嘅，但系如果你走唔到的话，就又仲可以咁样谂噶，咁样啦。 咁讲到呢机场方面，咁 第二日去机场大混乱，不过唔关地震事，而系喺左一日，索已经我有人打趣做咩？新千岁难民营决战营业中，原因就系、是、本来咧星期日咧就叫天朗气清，啲雪融啦，即系几度啊？嗱，星期日但系星期一，哇！你老母，我打一起身，我出门口望到，使唔使咁？琴日天朗气清嘅呢班友，你使唔使咁卵大雪啊？嗱，平时咧十二月咧就雪咧系做，因为十二天气比较仲系比较暖啊，系咯？就咩？今日落完雪，听日就融嗰种啊，所以咧。要真系叫堆积，要积到雪啊！即系叫积到，所以叫白色圣诞节咧。你起码挨到十二月中嘅十二月后，即系嚟话我录音呢刻咧就得啦，就开始有雪积雪啦。但唔系好多嘅，即系未去到咧。你见到地下一块块咁啊，好恐怖嗰啲好污糟雪白雪块啊，跟住一块好黑掹掹滑滑捋捋嗰啲危险地带啲咧，未有住嘅。但今年咧，我去嗰日啊，十月四五号嗰日咧就已经落紧大雪啦。我上山去浸温泉嗰时候咧，哇！点解有一种去雪烂感觉噶？好在。就唔系 OK 嘅，因为行路都未至于去睇唔到路嘅。跟住星期六、星期日咧，啲雪就停咗啊！一停咗咧，啲天越咧，啲雪就融啦。咁我就仲可以喺中岛公园跑下步嘅。但去到星期一又嚟了啦。我行嗰几，我行只不过系我行去由酒店行去车站嗰段路，已经哇睇唔到路啦，已经。跟住大涌公园直情乜都睇唔到，大到我心谂喂十月头啫，唔使咁尽。然后呢嗰日睇啲新闻，啲 X 新闻呢话呢唔知几多交叉班航班取消咗。咁呢就得大堆难民滞留晒机场度。咁呢就机场啲咁啲航空公司就送啲棉被啊、毛毡啊、饼干啊俾嗰啲滞留旅客。跟住成班人就话哇咁快难民营开张啦。不过呢个都未系都未系见了。地震之后啦，跟住嗰日朝头早地震完之后啱好就啲冇雪嗰日叫做啱好有个叫做空窗期。咁呢成个新千岁呢就塞到爆晒，因为你疏导返啲人㗎嘛。 前面取消啲航班要追返过嚟㗎嘛。 咁结果我就 delay 咗个人钟头，咁 OK 啦，个人钟起码都飞到啦。跟住返到嚟香港先至见了。跟住一睇新闻成个电闸村啊新千岁都停晒啦，跟住 JR 都停晒。跟住成个闸房埋晒，系埋晒嗰只。然后最严重嘅就系咩？北件事，即系之前嗰套咩辣，如果讲啦咩辣妹嗰套咧，个动画咪用北件事做舞台嘅。北件事啲所谓市区啊，佢所谓市区啊，某间酒吧个老板话：我开唔到门啦，所以今日唔开工啦。开唔到门者 系 对门开唔到， 对门打唔到，因为对门系向外开嘅，所以佢只要积雪高过一定程度咧，你就要减粗去拱开佢外门外边啲雪，你先开得到嘅。但系个积雪高到一定程度，你咪拱唔开咯。系讲紧呢个喺物理上打开唔到对门，而唔系话店铺唔可以开张营业。 好系好夸，因为佢最夸张就系有啲嗱扎房市咧就稍为好啲，30cm 左右啦。爽杀声面好似撞鬼，而去到北建啊嗰啲嘅个传统所谓嘅地，嗰啲叫做咩雪灾区，70cm， 主要就系望住霍尔木之海啊，系咪叫咁样咁叫啊？总之就系北海道同俄罗斯嗰边嗰个海啦，望住嗰边个海嗰边嘅大部分都濑晒嘢嘅，唔少雪，但系个风都好大，所以呢个系暴风雪嚟嘅，即系最高风速去到162公里。162公里，我打风嚟嘅呢个，我哋嘅系，但中间系夹住一大斩雪喺度嘅，你谂下几咁大镬？ 你记住，北海道人对于雪嗰个抗窒压性系好麻好迟钝嘅，即系对北海道以外嘅人，某个程落稍微大风丝雪啲已经嗌晒救命，但系北海道人嚟讲就咩？总之你条路十公尺以外，你仲睇一条路都唔叫雪，都唔叫暴风雪，而系如果连北海道嘅人，即系包括我住嗰北海道人都觉得，喂，好捻大雪、哦，咁就已经系恐怖嘅事嚟噶啦。 你呢啲住南北海道嘅算乜嘢啊？真系， 喂，札幌，喂，你要记住，你可以想象下，你喺札幌大涌公园，你会觉得我会遭难咧？喺大涌公园遭雪难死咗会俾人笑咧？嗰程度啊，去到。黐紧线啊！系大雪到咧白蒙蒙，即系我由大涌公园望，即系大约系20公尺到，你望到前面，咁你未去到夸张度，因为我更夸张见过。咁我嗰日咧就望到系大约系100公尺左右啦，算远噶啦。即系我可以由大涌公园直面嗰边咧望到对面马路嘅，但系再远即系就望唔到啦已经。即更严重嘅事，应该今次就系更严重嘅事，喺小樽就系20-30公尺就已经望唔到啦。我大雪到行去行咗顶唔顺就系。行咗大约10多分钟，顶唔顺就 哇，有间KFC 又被阿雪先，嗰程度嚟嘅，大雪到系你黐咗线噶， 系啊， 嗰情况系， 即系因为你真系唔好睇少，呢、這个亦都要提醒各位啦，你真系唔好睇少开到嘅雪，佢大起嚟咧系讲紧你百零米，你谂住系两步路啫，都中间可以令到你进退困难噶，你冇太睇少北海道啲雪啊。 嗱，我星期一晚咧，因为嗰日咪星期一系叫前奏咋，即系雪咗前奏，咁我就去咗札幌巨蛋啊。因为札幌而家咧，其实咧札幌有两个室内球场嘅、嗯，一个咧就以传统嘅札幌巨蛋，就系、是、以前咧就系足球队同棒球队啊，职业啊就共用嘅。咁啊，后嚟棒球队自己有个新主场啦。咁咧，佢足球因为旧嗰个主场旧巨蛋咧就变咗足球队专用啦。咁咧，佢一到冬天咧，佢足球嗰个球场咧嘅三楼咧就开放俾人跑步嘅。咁、嗯、我嗰日咧就去咗嗰个巨蛋度跑步，跑完步我离开巨蛋行翻去车站，嗰十分钟路，我有一种就系仲会唔会远啲啊？即系平时十分钟系躝都躝咗去啊嘛。我系一路行，一行完之后成身好似我白一边白晒，全身俾雪埋雨咁样，好夸张。 系、嗯、啊。就讲紧呢样咯，因为难听讲句就系、是，万一你真系跌鸠咗落个雪度咧，其实外人好难发现你嘅。 最惨就咩？系好讽刺就系嗰度你望都未望，对面就系对面有间老麦，开晒灯嘅，前面咧就间啲咩嗰啲车站嘅商场，见到间洛特利亚又开咗灯嘅，但系。你点解用一种会糟烂感觉嘅？嗱，更夸张就系石北线啦，有人影咗上北海道铁道情报局啊，影石北线嘅车情况就咩？东厢站内你见唔到个站，远兴站内见唔到条路线，即系话咩？啲雪去到月台平一齐咁平，你都直接咩？月台行落啲雪度嘅，谂下个月台几高，黐捻线到。 即系理论上啦，北海道嗰边嘅车对雪嘅抗雪能力系相对比较高嘅，但系呢个程度咧，基本上你都唔使知噶啦，唔使知佢开 啊。系啊，埋雪车开晒噶啦，埋雪车嗰啲咩除雪车咧，系第日即刻要开噶啦、 啊。 然后咧就嗰啲除雪机械人啊，就一路开除雪，快嘅呢样嘢咧，喺入北海道嚟讲咧，除雪系超快嘅，即系话系机场咁样，佢即系咁死同你咩？暴风雪之后，飞机召开，啲工人员喺暴风雪之后同你即刻清理跑道啊，清理飞机嗰啲雪啊，呢样我真话，哇！日本啲即系日本即系入北海道咧，机场工作人员真系劲到爆炸。咁、嘅情况之下，佢依然可以同你正常俾架飞机飞起飞，嗰下先劲。 虽然都取消咗唔少啦，因为佢呢个会嘥咗好多时间。因为对尤其对飞机嚟讲咧，雪或者冰啊，系致命级嘅程度嚟嘅，因为佢只要有。多少少，好似零点几嘅积雪喺积喺个飞机上面啦，就可以改变个飞机嘅起动形态，就可以令佢飞唔起嚟或者跌落去噶啦，好大镬噶， 好大镬。 所以佢一定要佢有啲除雪液，即系令到嗰啲雪会变翻咗液体啊。咁当然佢仲要可以用引擎去供啲热俾嗰度去令到佢用啦，但系。佢需要做啲各种嘅嘢去令到佢飞得起嚟，系搞好多嘢，所以会嘥咗好多时间喺度。而且个地面个跑道上面啦，佢积雪啦，你呢头除雪完咧，系几分钟之内咧，佢就会重新积翻喺度噶啦。你只有呢头除雪完就飞一架飞机，跟住就睇佢个情况。如果好彩嘅，你仲可以飞多架；唔好彩嘅话，呢下一架你又要再除一次雪。你除一次雪，少少地都要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啦。系啊，所以咪变到佢好多飞机都飞唔切咯。咁当然新鲜嘅机场又冇香港咁黐筋，一分钟飞一班咁样啦。 即系我自己咧，今年年初咧，我札幌嗰时咧，翻嚟嗰程又系落紧雪嘅，但系嗰次就冇咁严重，即系雪就叫有雪，但系冇雪之间啦，就冇去到今次咁夸张嘅。同埋今次我算好彩啦，就走嗰日啱好就咩咧，介乎两次雪灾之间。其实而家我录音嗰刻啊，雪灾系未完噶。仲系落紧嘅，同埋咧有啲所谓嘅北海道道民有啲咁嘅讲法，即系好似我当时二叉呢条咧，咪有个贴张纸话，请参加个危机指数，我照读啦。呢系俾啲道民嘅讲法啦。level 一落雪，level 二除雪车，level 三高速铁道停止，level 四巴士之后停止，level 五电视机出 L 字型啦，即系嗰啲 L 字幕啊。level 六威欧，所谓威欧就系咩啊？你眼前一片白色。去到大约系你可见，大约系十公尺、二十公尺以外就乜嘢都睇唔到嗰种。但是 level 七新千岁空港闭锁，level 八东市 L 字出 L 字 level 九停电 ，level 十日穿空港闭锁 ，level 一百四空巴停止开门。 先唔讲嗰个最恶搞嗰个啦，我要睇一睇啦吓。今次都系有几万户系停电嘅，好多地方都要停电。 主要系网走嗰带，其实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嘅。因为嗰带虽然话好大，你睇个睇地图就好捻大地域，但系人唔系好多咋。但就因为如果雪埋，佢系问题就系咩？啲雪砸冧咗电线杆 之类啦吓。咁即系点解会咁大镬咧？两样嘢，第一就是虽然北海道大部分都是用煤油取暖的，应该有八成以上都是用煤油的。你用电取暖那些就自己祈祷啦，吓唔讲个部分先。就算是用煤油都好啦，有部分新型啲嘅暖炉呢已经是用电去驱动的，佢同时要用电亦都要食煤油，嗰啲呢都一样系行唔喐嘅。所以会变成虽然现场就未到好冻，零下十一度，即系你话系咪会冻死人咧？系会冻死人嘅。如果你冇暖炉的话， 廿度啊！你记住，日本最冻嗰几个丁咧，已经去基本上二十度以下噶啦，已经去到挑战紧新挑战紧本年度新纪录噶啦。 即系但系，即系你唔好乜谂住上，你因为加拿大啊，零下三四十度也有啦，你唔好咁样谂，因为呢个系呢个温度系讲紧你可以正常开到呢个暖炉嘅前提之下。但是因为刚刚所说是有不少人因为停电而没有暖炉用的。虽然我理解不到为什么他们不装个传统的暖炉，因为他们有煤油的嘛。 不是，因为这件事我不知道，但据我所知日本的暖炉基本上是用电，但所有电是什么？用电芯打电，即是叫什么？打火机啊，打火机啪一声打就点着燃油。 不止的，有些是我不知道它怎样混合埋啦，总之个原理我没研究过，但是它是同时要用电，你停电开不到，简单讲就是的暖炉，但是它相对来讲悭非常之多的油，相差好远的，所以有新式的是会这样做。但是如果你备一个传统那些备在个仓库入去什么都好，到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清翻出来，只是暖住一个很小的地方，你都不至于出事。我不是跟你讲笑，这些真的会人命来的，它会出现零下十几度。 这件事我就觉得呢，今次遇到今次最麻烦的那几大人网走啊，跟着那几大网走啦，主要是网走不见了，大家就相对的安全一点，就是一来那几大虽然很严重，但人手唔多，其次就系嗰嘅咧，基本上仍然系流传咗咩传统暖炉，即系用火，即系纯粹做咩打火石，然后点煤油， 我哋叫佢火水啦。 日本其实呢个越来好低，因为咧喺嗰啲地方嚟讲咧，火水咧系平过用电嘅，平好多添，仲要即系宁愿火水 嘅。我唔止系价钱嘅问题，仲系功率嘅问题。你日本啲电炉，大家都知道开个微波炉再加冷气就可以跳掣噶啦。你想想你要足够供暖，三千瓦的已经是它条线的极限了。但是三千瓦的暖炉呢真的黐住你来暖咯，这样没问题咯。你想成交都暖呢就不太可能的，都最终都是个功率的问题。 所以火水是很好用的，火水。 火水炉是暖个功率强好多的。当然它危险好多啦，但是所以为什么这次停电是会真系会死人。一般嚟讲，你譬如平时，就算你夏天停电都好啦，你吊不起就系热到要生要死咁啫，唔会真系死啊嘛，正常啦吓。如果你用呼吸机啊嗰啲唔另计，但系喺北海道停电系会令到佢哋有啲地方因为冇暖炉所以出事嘅。但系而家暂时未有数据啦。 嗱，搞嘢啦，头先我讲过啦 ，level 一百就系 circuit 停止啦。咁咧 ，circuit 喺十月十五号就出咗通告啦，话。因为奥博茨克愤怒跟地方咧，因为大雪影响就停电啦，第一个就停电，所以咧时间缩短，同埋唔开门，佢唔开门，纯粹就停电啫。北见咧就三点收工，跟住咧斜里上面北滨嗰啲咧就四点钟咁样，总之就只有几间休业啫。北见有几间休业，因为系开唔即系叫做咩停电，开唔到门，其实基本上仲开咗门嘅。而所谓廿三点收工，其实等于做咩冇收工，因为 Sikomark 咧。在北海道我所知道呢好多Sikomark呢不是24小时的。 嗯。 基本上真是11点12点收工的了。 只是那些本来24的铺头不是24那边。 对咯。那本来已经不是24的就好像收咯，因为你开不到电。 嗯。 那就跟真的叫做几夸张的，即是连Sikomark都搞这样的话就几夸张的。还有最夸张就是什么呢？札幌市电暂停 佢唔系停好耐，停咗一段时间，跟成班人塞咗喺嗰个车站嗰度等，等喺等市电。我心谂有咁夸张啊？虽然我知道好多人搭市电，但系都唔系好远啫。行，我觉得你行路可能快啲咯。你喺暴风上面企喺车上等。 咁但系你暴风上入边行翻去，你都系危险噶嘛？啱啱都讲紧啦。 咁系，虽然嗰度真系，即系你喺雪珠杰罗博嘢。遭到雪烂嗰刻其实系几超现实嘅，我觉得呢样嘢就而家我讲好多次就系、是、你走博嘢嚟噶嗰度，周围都有咩红灯区啊、酒吧啊、成吉思汗锅啊、拉面铺，然后你嗰度会遭雪烂咧，嗰、那个感觉系好荒谬啊！但系依个北海道，即系依单嘢就即系我翻到香港真系，哇，都好身材啊！如果迟咗前几日走嘅话咧，我而家集房酒店就咩地方去唔到噶啦，一停实真系停晒，佢啲巴士又停咗。火车咧就变得好少班数，飞机又好少班数，半瘫痪状态。喺札幌里面，喺北海道咧，去到呢个程度嘅半瘫痪状态嘅话咧，系好严重的情况先系出现嘅，即系暴风雪啊！ 嗯， 系肩抽嗰只系你会惊嗰种暴风雪啊，先至会呢程度。如果一般大雪咧，即系纯粹你话一晚二三十 cm， 一晚二十 cm 嗰种程度嘅大雪咧，北海道人系唔当回事嘅。 嗯， 即系至少我唔当回事啦。你咪走去跳咁嘅雪，咁即系。吹落啲雪道，啲雪都未埋到我，湿碎啦，闲了啦。但今次惊、 又或者咁讲啦，作为一个游客咧，要应对嘅咧，唔系你只要跟住人哋啲指示做嘅，就已经大部分都 OK 噶啦。人哋点做，你点做得噶啦。 同就埋一样就系、是，果然札幌地下街好伟大发明嚟嘅。当日上面系咁落暴风雪，吹到眼开唔到时候落去，哇暖粒粒几舒服啊！跟住咧就拉开拉链，跟住搵间沙发去叹咖啡，哇正到爆炸！即系札幌地下街嘅一个用途咧，就喺呢度出现啦。 最后啦吓，咁啊讲少少啲我哋作为一个旅客嘅防灾嘅部分，虽然啱啱都讲咗唔少噶啦，仲有啲系啱啱冇讲到嘅，就第一个就关于海啸嘅问题啦，呢个系人哋血的教训嚟嘅。发生海啸嘅在警报嗰阵时候，你要走的时候，千祈唔好同人哋集合，即系唔好话我哋你可能你屋企人去咗呢度，我就去咗嗰度，即系大家去咗唔同地方啊。唔好约定一个地点集合之后先走，唔好咁样做，因为以前系日本系已经试过几次噶啦，就系、是、啲人去集合咗之后先逃难，谂住咁样做啊。结果就系、是、等人等屋企人个期间就俾人集过嚟，就一般系会叫你系自己走嘅，即系唔系叫你大难临头各自飞，系讲紧海啸，因为时间真系非常之紧迫嘅，你系讲紧你要尽快，因为你仲要移动啊，你唔系避难咗就得噶，你仲要移动嘅，你要被移动去高处啊嘛，留意一下。佢通常会有地方会叫你系边度地方，就系海啸嘅避难所嗰啲地方，通常系比较高啲嘅。就算你见到啊， 所有嗱，通常咧你留意就系所有嘅酒店车都会有一个牌话俾你知，如果地震或者火灾时候应该点有。然后咧，通常每区都会有啲你睇路牌咧，见到就咩啊？依度系海拔几多？海拔几多？尤其呢个咧嘅近嗱落札幌，你唔会有呢咁嘅嘢啦。札幌，即系如果札幌浸到嘅话，你算你就系嗰个算够数嘅。札幌你浸到嘅话就，但系如果你话喺小樽啊，或者清心近海地方嘅话咧，佢话俾你知依度离海拔几多？海啸嘅话，你去海啸嘅话，你唔该嚟到呢度咁样话俾你知嘅。 因为通常就会有佢讲津波警告啊、津波注意报啊，有唔同级数，大概话佢咧去到几多米噶嘛。咁你见到佢，哇，佢话三米，咁你就睇下你跑到嗰个地方嗰度写住系咪超过三米，超过咧你就安全啦。未超过嘅话，唔该你继续向更加高嘅地方跑。原理系咁样啦，背向个海嘅地方度去走。即系，因为真系好嗰下真系可以死人嘅，绝对系危险噶。 系啦，因为其实地震，因为喺日本嚟讲咧，地震嘅损嘅伤亡其实冇我哋想象咁严重，主要最严重就系海啸，即系三一一嘅话，其实三一最大镬系咩啊？海啸，而唔系话地震反而唔系系严重，即系去到神户嗰种真系震到冧晒楼嗰啲，系其实相对讲少嘅。日本楼系嗰个防震能力系颇为坚固嘅，冇面震烂嘅，但系。 亦都我哋都讲过几次啦，就系、是、喺日本自从神户嗰次地震，真系日本就系嗰次之后，就改咗个防震要求，改咗喺嗰个时候之后起嘅楼嘅防震级数系强好多嘅。即系难听讲句，你除咗中系东京 8.0 直下型地震嗰啲电影做嗰啲程度咧，如果唔系啲楼大部分都安全，最少唔会冧。 即可能佢会有啲嘢摇啊，可能有啲嘢跌落嚟啊，可能会有啲石屎剥落啊，嗰啲嘢都有可能伤到你，但系嗰啲通常唔会系致命的。佢最少唔会成栋冧咗俾你睇。佢哋望下台湾嗰边大少少嘅地震就会有地就会有楼冧噶啦。 但日本冇嘅，日本 即系唔系我踩佢啊，真系 真嘅。咁 即系因为佢哋嗰啲系 我讲事实啫。 吓、啊，即系佢哋呢度呢啲咧就佢哋有翻咁上下安全嘅，但系海啸咧就真系帮你唔到噶。即系一样情况啦，你警告咗你，你就唔好当冇咁回事。虽然唔系海啸，但系又系都系望翻嗰边。我哋上次讲过啦，个现实湖啊。就已经系咁嘅情况，你人哋其实人哋政府警告咗佢哋噶，有啲系听到警告唔走你咪濑嘢咯。啊，当然有部分系因为个警告传唔到出去啦，啲地方政府失能问题，咁啊呢个唔关事。咁啊，总之就系、是、自己睇留意下，大概望一望。咁如果你之前冇留意过，亦都见唔太到嘅，都好简单，非常之直觉嘅啫。边度高咪跑去边度咯。咁啊，呢样应该都唔系太难到大家各位嘅，咁啊，只系睇一睇啫，即系最主要嗰样就唔系就系唔好等集合，因为时间唔等你啊，你等集合嗰十几分钟，可能就已经系个海啸就涌过嚟噶啦，你唔好等，就咁各自走咗先，走安全咗之后，再尝试去联络你屋企人， 系啦， 个顺序唔好调转，因为地震你仲可以话哦，大家。即刻跑落地下嘛，个地方佢哋通常都有噶。呢个灾害避难嗰度指定集合地点啊嘛，你都仲可以跑落嗰度，然后再决定。因为你落咗去，离开咗建筑物之后咧，其实你出事嘅几率已经好低噶啦。咁你就已经可以做集合噶啦。但系海啸系调翻转嘅，海啸系走佬为先，集合之后嘅事。咁啊，雪嗰边咧就主要就系提醒各位，无论系咪大暴风雪，我。强烈建议各位买防滑嗰啲鞋啊，鞋钉啊，你唔使成另外买到对新鞋嘅，有啲嘢系包住你对鞋底，然后有个钉喺下边。 嗱，你喺札幌任何车站卖鞋嗰啲，即系嗰啲补鞋佬嗰啲咁嘅地方咧，你都见到噶啦。 唔使补鞋佬啊，普通杂货铺都有噶啦呢啲。 咁咧佢有一个鞋套嘅，套住鞋嘅，咁你有鞋钉扣住，咁咧就对于唔系好习惯喺北海道活动嘅人嚟讲咧。几有用，但系习惯咗人咧，即系好似我依嚟讲咧，就知道边啲安全，边啲唔安全嘅话咧，咁就相你入面你可以唔买，但系咧如果你第一次去北海道啊，嗰啲嘢会几有帮助嘅，因为线扑街嘅。 个人经验就系线捻都扑街，真系我三日之内跌十一次，我有数够住，系真系成个滑到成个扑喺度嗰只线啊！ 我着住啊 ，skater 嗰啲咁行路鞋啊，照行冰都冇事啊，真系知道啲，因为已经习惯咗啦。咁我知道边啲安全边啲唔安全啦，讲埋先 ，passport 呢样唔使讲噶啦。咁你一走啦时候，第一件事就攞 passport 先，同埋银包呢样一定要攞，同埋现金。你唔好谂住真系用电子支付啊，唔好咁傻啊，一定有现金啊。 呢、這个你唔知边次好似有提过，点解日本都依然仲保持住一定嘅现金机制，就都有部分喺呢度噶。 唔系北海道震单，唔系北海道震单大地震咯，胆中大地震啊，嗰次啊，有傻佬咧，电子支付已经冇钱买嘢啊嘛，搞到。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千万唔好中咗狼来了嗰个戆居嘅诗作寓言古仔，就系因为香港政府试过一次咧，开咗个警报吓到全香港人跳，结果咧有人删咗佢。千万唔好，香港冇所谓，因为香港有几可以需要呢个功能啦。但系喺日本咧，呢个功能好真系救你命噶，因为佢系呢个功能，因为呢个功能咧，佢就唔分国籍嘅，即系咩嘢机都好，佢都系同一个色号嘅，就系、是、因为有警通报。所有手机 Android 好 ，iPhone 又好，甚至3310都好，佢即刻收到 message， 然后即刻响，千万唔好删。呢个其实喺 iPhone 我系可以删嘅，但系千万唔好，好重要嘅呢个系，我就咁样啦，就吓咗一跳，跟住睇到之后，哇，呢个几恐怖嘅，其实系真系 BB 嗰下咧，其实真系心里嚟嘅吓到。 啊，呢个系我之前应该有讲过啊，佢系特登做到个声系令人觉得不安嘅声音嚟嘅，频率啦，系你只系听个频率，你就应该都好不安噶啦，系特登做成咁啊，费事等你以为瞓醒，闹钟响啊，揿熄佢，费事你有一个类似咁嘅情况，系就系要做咗个好特殊嘅环境，令到你有个警觉性喺度，咁啊，都系嗰句啦，你听过下嗰个声先，到你真系第一次听到嗰个声嗰阵时咧，你要有个意识就系呢个系地震，跟住你要做乜嘢咧，就啱啱都有讲少少，你跟住就已经要判断走唔走噶啦，啊， 睇判断啦。安全嘅，好似我咁样认为嘅 OK 嘅，呢个情况系唔需要走嘅，咁你咪留喺安全地方，唔好乱咁喐啦。反而我觉得咧，就系如果系判断唔走会比较好嘅话，唔好乱嚟。 因为走得回去仲麻烦，仲会仲大混乱。 不过一般嚟讲啊，如果你会收到个警告，因为其实咧佢会根据你嘅地方，佢发信嘅识个地方，其实系你附近嗰个基台嚟嘅，唔系佢中央嗰边，亦都唔系地震嗰边，佢系有地方 detect 到咁，佢有地方有震啦，然后趁个垂直波嚟之前，抢喺呢个时间之前啊，喺呢个你嗰边个基站去发射个信号，话俾你听。如果你同个地震央有啲距离嘅话咧，甚至可以去到成分钟嘅嘢，但系有通常都系几秒到十几秒嘅啫。咁通常嘅情况下，系你讲紧你身处嘅地方有足够大嘅威胁，佢先会响嘅，唔会话你呢边震翻两三级震，佢就会响。正常系唔会嘅，系有翻咁上下震度先会响嘅。咁当然有时系估宁愿估高啲，所以有时会出现佢响咗，但系你所身处嘅地方其实唔系好严重，会嘅，佢会安全起见会估高少少嘅。但系佢响得嘅话咧，代表住你个地方有可能会发生好严重，会危害你人身安全嘅地震。所以点解咁讲话，就系佢响得咧，你都系走啦，你唔使睇嗰啲字，唔使啲咩噶啦。佢响得你就执起个，通常正常我哋旅行啊，都会有个袋装住你啲钱啊、现金啊、电话嗰啲嘢嘅咩啊，执起个袋就跑出去咯。我系咁样建议嘅。咁当然啦， 仲有讲下边嗰个啦，呢厕所度，如果你走唔甩嘅话，呢厕所度。如果你如果冇厕所或者离远嘅话，你喺台底度，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如果有台嘅话，就喺台身上面，咁避开即系同埋唔好系埋头先嗰个啦。在墙边啊，啲总之唔好俾嘢砸住得噶啦。 啱啱讲呢台底咧就有两样，第一咧其实而家已经讲紧呢台底未必去最安全嘅，未必安全啦，因为你一个天花板压落嚟，你个台乜都冇啦。但系主要讲紧乜嘢咧？一个唔大唔细的，就啱啱呢种啦，四五级呢啲咧，你主要个伤害就唔系话成个楼板跌落嚟嗰啲嘢，正常日本嘅楼只要唔系偷工减料嘅话咧，系唔会喺呢个地震呢、这个级数嘅地震都会冧落嚟嘅。咁但系主要问题就系你周围有啲嘢系冇固定住嘅嘢啊，一天花板嗰啲咩吊灯啊，嗰啲放喺高处嘅嘢啊，嗰啲跌落嚟会揼亲个头，主要讲紧呢样嘢。咁其实你匿喺台底就系避免俾呢啲嘢揼亲，系讲紧呢样嘢呢个程度嘅啫。 所以 OK 啦，今次就难得地喺日本亲身经历嗰次，好耐冇就好耐啦，十几年冇经历过只大有感觉嘅地震，即系未去到好三一嗰只程度。三一嗰只程度就系咩？去到就大家就系三一时候你做紧咩嘢嗰程度啊？但今次就未去到远未到呢个程度，咁就叫做有我翻嚟咧，我翻我屋企冇问我，翻我打工嘅同事问我，你惊唔惊我？惊咩啫？嗰程度嚟嘅，咁就叫做OK 啦。今次就总之。地震嘅话，其实总结就系一收地震警告，即刻你要即时判断。如果如果唔系好严重嘅话，就留喺安全地方。如果你觉得系严重嘅话，四楼都好，冲落即刻行楼梯，冲落地面，又到安全地方。至于暴风雪嘅话，你如果喺各大你喺安全地方，即系有瓦遮地方，同埋现金。冇现金，如果停咗电嘅话，你死得人嘅会，饿死嗰只， 咪不至于嘅。咁你真系冇嘢食嘅，你真系问人，人哋一定会帮你嘅，咁样啦。 嗱，顺便啦，讲下嘅同保险冇关就系、是、有啲，我谂呢个系会有人问就系、是、Uniqlo 啲羽绒褛啊，即系嗰啲三四嚿水羽绒褛咧，足唔足以喺北海道嘅冬天使用？我的经验系绝对得。我嗰件系薄嗰啲薄短身褛啊，如果短身羽绒褛，跟住里面着一件佢。短袖 heat tech 啊，即系最弱嗰只 heat tech 啊，一样冇问题 ，OK 保暖嘅。问题只不过系我块面啲雪，我眼镜咧俾雪埋咗，睇唔到路，我成日除落嚟抹眼镜啫，系一个问题啫。所以咧 ，Uniqlo 嘅羽绒褛或者系烧羽绒褛咧，喺北海道冬天嚟讲 OK 嘅，呢个系我嘅个人嘅使用经验，俾大家做一个参考。如果北海道你想买件羽绒，你系唔使买成千几二千蚊嘅 Uniqlo 搞用噶啦，食几个水。好啦，咁今个礼拜叫做直击报道咧，就差唔多到热落预告。今年北海道嘅豪华之旅，即系我坐商务客位咧，系会有一个节目嘅。咁咧，嗰啲部分咧，就留翻下我另一 part 再讲。好，咁今日到此为止啦，下集再见，拜拜。 拜。